在这里呢，也预祝所有要参加中考的朋友都能够发挥出好的水平啊、不要紧张。真的不是要让你去把这一次考试当成人生成败的赌注，只是让你在年轻的时候体会一次全力以赴的感觉。毕竟这一年还有这三年，你都曾经那么努力过，请不要被你的紧张影响到你的发挥，放轻松。下面呢，继续感受爱的更久点。这首歌是来自木木要送给爱的人的歌曲，他说生活太苦了，加点糖，阳光彩虹小白马。 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哪那个哪？ 服大张伟经常会用这种很轻松哈、看似与我们的生活已经是没有太多的关联性的东西，但却给你很多很多关于简单、关于容易快乐起来的办法。梦想天空分外蓝，这是来自陈奕迅对你的提醒。小米花，生日快乐。 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

徐若瑄演唱的《静女人》，这首歌呢，我要代表贪吃的小霞送给曾经的追风少年。他说，曾经的追风少年如今已为人父，被岁月蹉跎着，求首歌安慰自己。其实我知道这是甜蜜的小抱怨啊，生活总是赋予我们很多责任，也让我们变得不能像曾经那样的无所顾忌了，有各种各样的角色责任。我想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虽有痛苦，但也有无尽的快乐，一定是这样的。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也注意休息，注意保养，给自己更多的爱。这里是爱的更久点，如果想为家人朋友爱人传递祝福的话，本周呢还有一点点时间，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我想带给一位老听友，恭喜你找到了喜欢的人。这是听友卡奇先生，他说，我发誓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他，不辜负他，尊重他，发乎情，止乎礼。特别想听方大同的歌曲，那我帮你把这首《特别的人》送给他好吗？等以后我再把那首歌，因为红豆今天晚上没在直播间，但我想就是一个因为这个特别的人让你产生了喜欢的感觉，好好爱。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若只想要被爱，最后没有了对白，必须有你我的情真，不求气氛的平等，总有幸福有心疼，生命的起伏要认可。懂一个人也需要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舍得放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忍耐，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今后的岁月让我们一起了解，多少天长地久有机会细水长流，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的人。有时候我们都会寂寞，有时也会失败，怕被淘汰，想去找一个明白，要我曾经多次的等待，未来你何时回来，人山人海总有你的存在，有你我的爱，我们是对方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若只有一天爱一个人，让那时间每一刻在倒退，生命中有万事的可能，你就是我要遇见的特别。

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文化资讯。2018北京文创产品交易会8月24号到27号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今年文交会的主题是创意零距离，共享凝聚力，升级去年一加 N 的主分会场模式。分会场不仅局限于北京，也开进了天津、河北，辐射京津冀3地的时尚商圈、文创园区和特色小镇等等，让文创切实地走进大众，服务生活，让文化消费落在实处。首大美非遗创时代生活，首创非遗创新发展平台发布会暨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宣布首个非遗主题园区落户东城区三鹿场永园。燕京八绝的8位大师现场带来他们的作品，晶莹剔透、惟妙惟肖的玉雕，纹饰考究、华贵典雅的金绣，还有花丝镶嵌、景泰蓝、雕漆、金漆镶嵌、牙雕等代表北京特色非遗技艺高峰的绝活名作。国家级非遗大师象牙雕刻传承人李春科表示，首创是第一家做非遗资源整合的企业，为非遗保护做实实在在的事儿，体现了国企的担当。最后关注为期4天的2018北京国际茶叶展，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广西梧州六宝茶文化节今天上午在北京展览馆和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同时拉开帷幕。300家国内外著名茶叶企业带来了好茶集中亮相，规模超出了往届，市民无论是通过线上还是线下，都可以品尝到一杯杯清凉解暑的好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6月22号星期五晚上的爱得更9点。这是一档复古的电台点歌节目，如果你想听到什么歌，想送祝福给谁的话，都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我们要听到来自范玮琪江美琪演唱的《月光下》。我要把这首歌呢送给今天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有点想不开的木木的林。 月光下的你，是否在寂寞夜里回忆过去和你？微笑的眼睛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拥挤，牵着你的手，只属于你。此刻你或许已走进下个风景，记得我们也曾那么相信爱情。时候是否还会想起我，想起过去？ 是否还会想起。 在你奋斗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可控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控的东西往往才是真正考验你的能够进步的东西。努力和上进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是为了不辜负自己，不辜负此生。还好今天是星期五，情绪糟糕的话还有明后两天的调整，不会影响你的工作。现在呢，就享受世界杯也好，和朋友周末生活也好，打扫房间也好，养养花花草草，养养猫猫狗狗也好，反正呢，就是让工作时间和放假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只有会休息的人才会工作，只有能够分得清的人才能拎得清。继续爱得更久点，这首老歌，是一位听节目很多年的朋友，他想点播的。I do. Be the same. Felt like I knew that I always loved you. From the moment I heard your name, everything was perfect. I knew this love was worth it. Our own miracle never make it. Until this world stops turning, I'll still be here waiting and waiting to make to me. 就是心甘情愿，所以才有这首911的 I Do。 这位朋友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是你的故事我已经看到了，谢谢你喜欢这里，谢谢你在下班路上经常会调到974，下班真的够晚了，希望注意劳逸结合，周末好好的休息一下。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有故事的714，应该是他的告白帖。他说，我想在收音机里大声地对黄小健说，也许现在的你很累，但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忘了你当初为何走到我身边，又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勿忘初心，余生的路很长，霞霞和你一起走。黄俊斌，我喜欢你。把这首《勇气》带给正在开车回家路上的你，希望你听到了我的心声和我的勇气。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勇气已送达。就在大家听完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巴西对哥斯达黎加的比赛，当场上已经进行到真的已经是接近尾声90分钟的时候，巴西队终于进球了。 所以这场比赛呢，不出意料的话，应该是巴西赢下了这场关键的比赛，拿到了三分。我们也要进入本周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了，送给冰雪宝贝29564。你说要点播一首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尽管是在两天前的晚上点播，但是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你说希望你期待那个人快点出现。对啊，一场比赛都不到最后，不知道到底谁会输赢，所以人生那么长呢，做好准备等他到来吧。男左女右见， 心蹦蹦跳跳，灵魂快要出窍，这感觉真好。哦，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